好啦，好欢迎大家又嚟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古希腊嘅精神啊，古希腊嘅文化精神啊。咁样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啊，古希腊嘅文化精神咧啊，比较上个讲法咧，我哋嘅讲法就系话追求一个普遍者啊，或者系一讲咧佢哋咧尝试就系讲紧啊，话佢哋系一个我哋日常生活一个流变嘅现象或者流变嘅事情之中啊，尝试去追求一个永恒、一个绝对、一个普遍啊。古希腊人嗰、文化精神呢、大约呢就是一种咁样嘅一种精神啊，尝试系一个呢流变嘅现象里面希望去找到一个、普遍性啊，呢种呢就是古希腊人嘅一种文化精神啊。咁我哋由佢哋嘅科学啊、数学啊、几何学啊、甚至呢个哲学啊、文学啊、艺术啊等等啊各方面嘅成就嚟睇呢，我哋都见到呢佢哋係有一种咁样嘅要求嘅，希望喺流变嘅事物里面搵到一种普遍性、超越性希望呢喺呢个普遍性、超越性里面呢得到一个安身立命。嗱，呢一種咧係一種咧古希臘人咧一種咧好可貴嘅一種精神啊！呢、這個嗱，咁其實呢一種精神咧，我哋嘅講法咧就係話，佢係一種咧人性嘅表現。人咧其實都係咧有一種咧追求向上嘅一種精神啊！人性裏邊係會有一種追求向上嘅精神。咁所以咧，古希腊人呢种咧吓追求呢个咧普遍性、超越性啊呢一种咁样嘅想法咧啊，正正就系一种咧人性嘅表现，系一种追求向上人性嘅表现啊。既然系人性嘅表现咧，就唔系净系西方人先有噶，中国人都有噶。上次我哋都讲过中国人咧亦都因为有呢种人性而發現有所謂天道啊、人道啊嗰啲咁嘅問題啊，咁我哋講中國文化精神嗰陣時候咧，就可以再講下。咁而家呢個講緊呢一個西方文化精神咧，古希臘人咧就係、是、有呢一種精神喺裏邊嘅呢種精神咧，一種好可貴嘅一種追求向上嘅一種人性嘅一種表現嚟嘅咁所以呢個咧係佢嘅優點嚟嘅呢個古希臘人嘅精神咧就係、是、一種追求超越嘅一種精神咁樣上次亦都提過咁樣呢個係佢嘅優點啦，但係古希臘人嗰個精神咧亦都有佢嘅缺點佢嘅缺點咧就係咧佢哋咧就比較係輕視呢一個勞動我哋咧就係講到話呢啲哲學家咧就唔負責生產嘅，即係哲學家咧就唔使落田嘅呢個就唔需要負起一啲社會責任又唔負責做呢個技術發明嘅佢哋就係從事思考就係從事呢個思考活動呢個上次舉例我哋講到話呢個阿基米德呢個咧就係覺得呢個哲學家咧係應該咧專心去撫養觀察思考咁樣即係呢個係專注於一個思考嘅活動嚟嘅呢個即係佢哋咧就一般我哋日常生活嗰啲勞動咧，佢哋就唔做嘅呢個咁所以就同中國人我哋古代嘅聖王有啲唔同呢個睇法因為中國人古代嘅所謂聖王咧，佢哋全部都係咧參與我哋日常嘅勞動尤其是呢個中國古代以農立國，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就參與呢個農業嘅活動參與喺呢個咧喺農業運作裏面一啲日常生活用品嘅一啲發明好似啲咩神龍猴跡大魚嗰啲冚唪都係咧從呢個同生活有關同呢個農民嘅生活係有關。咁但係我哋睇翻呢個古希臘呢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呢啲哲學家咁佢哋咧佢哋嘅思想咧，或者佢哋嗰啲演講咁都係咧著作咧裏面咧都有關注到呢、這個道德、政治、社會 他們會關注這些現實的問題，都會關注，但問題呢，他們那個精神呢就只是留在這個所謂愛智的活動裡面，這個哲學的原意啊，愛智慧啊，這個啊，他們呢最主要呢就是留在這個所謂愛智這個思考活動裡面，他們的內心是很向往一個理型，咁樣呢，所以呢佢哋全副精神呢就去探索觀照呢個理型，佢嘅精神活動呢主要係集中喺呢一方面去做，所以佢哋嘅精神呢係向上嘅，係向上嘅一種精神，之前講過呢種呢係一種人性向追求向上嘅一種表現嚟嘅，咁樣既然係一種追求向上嘅一種表現，咁樣呢係一種好嘅精神，但係呢問題就係、即係之前講過同中國哲人呢就唔同呢、這個咁樣呢佢呢就唔係呢個從呢、這個從事呢個日常生活嘅勞動生產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佢呢種精神呢除咗係向上之外呢，同時亦都係一種向外嘅一種精神呢、這個因為呢譬如我哋如果用返呢個中國哲人嘅標準嚟到去睇嘅時候呢，我哋就見到下呢、這個中國嘅聖言呢好多時候呢呢、這個呢就向內嘅。呢、這個所謂向內之後佢哋嘅精神係向內。佢哋呢會比較多呢係從事呢個向內嘅反省。內心嘅反省。咁所以中國人呢就好多時候呢嗰啲聖言呢就從呢個內心嘅反省去發現呢中國人嘅內心呢就有一個呢個仁愛咁樣喺裏面嘅咁樣咁樣嘅方式嚟到講孔子講人。咁所以呢個古希臘嘅哲學家呢佢哋嗰種愛智活動呢本身向往一個理型，好多時候呢就係向外嘅。所以呢我哋見到呢佢哋嗰個反省呢個方式呢就比較少係向內，所以佢哋呢就比較唔能夠講到呢個所謂內心嘅人呢個講法佢比較少能夠講到。咁譬如如果我哋又用基督教嘅標準嚟到睇呢，咁佢哋呢就係講唔到我哋人內心嘅一種謙卑啦。講唔到一個普遍嘅人類嘅愛啦，咁嘅方式呢種呢，呢種呢就係一種向內嘅反省，即係要講到謙卑呀、愛呀呢啲咁呢都係比較一個呢向內反省嘅方式。即係如果我哋用康德嘅講法講呢，咁佢呢就係、呢就變咗呢唔能夠向內反省，就講唔到一個所謂怎樣去講到一切理性應該有平等的正義，這些呢他就講不到，因為呢這些都是要向我們人的內心深處去作出反省才講得到的要向內的但是這個古希臘人的精神呢他們那個思考的方向呢追求理應這種這樣的方向呢基本上呢很多時候都是向外的即係基本嘅方向係向外嘅，咁所以呢佢哋雖然都會講呢、這個道德問題社會問題都會講呢啲嘅問題，但佢哋所講嘅所謂社會正義呢只可以係講到各種階級人各種階級嗰啲人嘅和諧嘅啫，咁佢係講唔到我哋呢個呢人心裏面追求正義嗰種反省係乜嘢呢咁樣呢個呢佢就講唔到佢哋講到比較外在啲喺個社會裏面唔同嘅階級點樣能夠和諧相處呢咁就得譬如呢個亞里士多德講人同人之間呢、這個呢係最尊重嘅道德係乜嘢呢佢呢就講到呢係呢、這個友情咁樣咁呢但係講唔到呢個人道呢個因為呢個其實呢、這個人同人之間嗰個德行呢其實好明顯中國人嘅講法就唔單止係友情啦呢、這個仲有好多種唔同嘅情啦呢、這個 呢、這個啊，即係我哋一般嘅講法都話有親情啊、愛情啊、各種唔同嘅情啊，呢、這個嚇 啊由呢度推出去啊，人對人啊嘅一切，人對物嘅一切啊都有情啊，呢、這個啲所謂情咧，我哋叫做人道啦，係、啊、人嘅道啦嚇咁樣啊，咁樣呢一種講法咧，亞里士多德咧。就講唔到啦。亞里士多德咧講人啊，同呢、這個人同人之間、啊、最尊重嗰個德行乜嘢咧嚇，就最多就講到呢個友情。呢友情咧就比較相對地咧就係、是、向外啊，呢、這個就係咁嘅原因啊，因為佢比較能夠向外去思考嘅時候咧，就比較容易啊諗到係呢啲啊，呢、啊這個向內反省嗰啲問題咧就比較啊呢、這個方向咧。就講唔到另外一部分嘅問題啊。咁另外呢、這個譬如呢個古希臘人啊，講呢、這個民主政治啦，咁啊好出名啦嚇。呢、這個下古啊講民主政治，我哋而家現代人講民主政治咧，好多時候咧追溯到最古代咧啊，就係、是、古希臘人嘅講法啦嚇、啊。古希臘人講民主政治啊可以話係我哋嚇。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淵源啦，嚇、啊、呢、這個最早期咧就係、是、由古希臘人嗰度嚟嘅啦。啊，但係其實當時啊，呢、這個希臘咧，啊呢、這個其實佢只係限於少數自由民啊，亦都所謂貴族啦，啊先至咧啊有呢個所謂民主政治嘅。佢哋所古希臘嗰個民主政治咧，其實咧啊相對地其實咧就係、是。貴族啊，先至係有自由啊，去進行呢個民主政治啊。咁其實如果相對於現代啊，我哋而家嚟講咧，佢哋其實屬於小圈子選舉啦，可以話嚇啊。而呢個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啊，佢哋咧都認為咧嚇呢個奴隸制度咧係應該有啊，即係佢哋雖然咧嚇啊，古希臘人會講呢、這個民主政治咧，但系同時咧你見到呢啲哲學家，佢哋都係認為咧應該係有呢個奴隸制度存在嘅嚇啊。咁樣點解咧？點解佢哋會咁樣認為嚇呢個奴隸制度存在係合理嘅咧？嗱，好簡單啊，即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嚇，因為如果咧冇咗呢個奴隸去負責生產嘅時候咧咁樣就何來有啲哲學家咁得閒走去從事呢、這個嚇？呢、這個思考嘅工作，思考呢個政治啊、學術啊、文化、啊、哲學啊嗰啲工作咧，因為哲學家咧就唔負責做呢、這個生產唔負責勞動唔做嘢佢哋負責做思考咁樣做真係走去做呢個工作嘅就係嗰啲所謂奴隸啊。所以如果冇咗呢個奴隸制度咧，呢、這個哲學家都冇得思考。咁樣所以呢一個哲學家咧就認為呢個奴隸制度其實應該存在嘅呢、這個咁佢呢啲咁樣嘅想法咧你好你話佢呢個唔啱咧又好難講因為咧呢啲咁嘅想法咧係由佢當時嘅社會形勢所形成咁當時嘅社會形勢又確實呢、這個佢哋如果冇奴隸從事生產咧呢、這個咁樣佢哋的而且確亦都係冇得思考佢哋覺得最重要最有價值嘅思考活動就冇人去做啦做唔到啦咁樣呢個由呢度咧，我哋亦都見到呢個咁樣嘅文化精神咧，我哋要見到反映到佢哋對呢個人性嘅態度係乜嘢呢個呢個我哋見到咧，古希臘嘅哲學家咧，其實佢哋咧就認為呢個人性咧，係由呢、這、一個唔同嘅材質嘅而形成嘅呢、這個即係人性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材質呢啲材質係天生嘅，就好似呢個金銀銅鐵咁樣咧係唔同嘅呢、這個天生呢、這個呢、這個咁咧，呢啲就係、是、其實如果係中國咧，我哋呢啲咧就是、所謂呢、這個又叫做材質論啊，或者叫氣質論啊呢啲咁嘅講法啦。呢、這個即係啲人咧係有唔同嘅材質或者唔同嘅氣質呢啲係天生嘅人性咧就由呢、這、一個天生嘅材質唔同嗰度嚟到去講 啊，呢一種咧係其中一種講人性嘅講法啦嚇。呢、啊這個咁佢哋好多時候講人性咧，亦都係會呢種咁嘅態度啊。咁所以咧，佢哋就認為啊，奴隸同哲學家嘅才質咧係唔同嘅啊。咁所以咧，佢哋負責嘅工作係唔同嘅。啊，奴隸咧就負責生產啊，哲學家負責啊思考啊咁樣啊咁樣，就係因為咧佢哋呢個由呢度我哋要反映出啊，佢哋對呢個人性嘅睇法係乜嘢啊？呢、這個啊咁樣咧呢一種咧就係、是、啊將奴隸視為工具嘅一種睇法啊。咁好明顯啊，古希臘人呢一種咁樣嘅人性觀咧，同我哋中國人嚇、啊、儒家嘅人性觀啊好唔同。啊，甚至同基督教嚇、啊、所講嘅人性觀，亦都有好大嘅唔同啊！呢、這個啊，啊，因為我哋嚇、啊、儒家嘅講法咧，就認為嚇、啊、人人皆可為尧舜噶嘛嚇、啊，每個人啊都有人性，就係、是、因為呢個人性啊，每個人都可以做聖人啊！呢、這個嚇、啊、呢、這個係人人相同嘅啊，就唔係因為咁而講咧嚇，每個人唔同嘅啊！呢、這個係儒家嚇、啊、講嘅方式啊，基督教咧就認為嚇。啊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孙啊，啊咁样呢度咧喺呢个上帝面前咧，啊每个人咧都有价值系平等啊，咁样呢个讲法咧吓、啊、又同古希腊人嘅讲法唔同啊，呢、這个啊咁啦，譬如呢、這个哲学家啊康德嘅睇法咧，就认为人人都有理性啊，每个人都是目的啊，而唔系工具啊，咁呢个讲法咧又同古希腊人唔同。咁所以咧，我哋呢個咧嚇喺呢個睇古希臘人嚇嗰、那個文化精神嘅時候咧啊，我哋可以見得到啊，呢、這個咧其實就係一個發展嘅過程嚟嘅。由呢個發展嘅過程睇上嚟，我哋就見到嚇啊希臘啊係比較早期啲嘅佢嘅思想啊，由希臘早期。思想嚇發展到後期，跟住咧就再到後來嘅基督教時期，呢、這個咁樣嘅發展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咧係有個進步喺裏邊啊，即係西方文化精神咧，其實一路咧嚇、啊、仍然都係有個進步，一路喺度發展之中啊咁樣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要見到嚇呢、這個嗱、啊，我哋首先要知道啊呢、這個古希臘人啊佢哋嗰個文化精神啊。佢哋有一個好可貴嘅地方啊，就係咧，佢哋咧係追求一個啊普遍超越嘅一種文化精神啊，呢個係人性向上追求啊嘅一種表現嚟嘅。呢樣嘢咧係相當之可貴啊。不過咧，佢哋咧對於人性嘅睇法咧啊，就咧唔係啦，唔係咁樣嘅，就認為呢、這個啊人性咧係有唔同嘅才質。啊，咁樣所以咧就變成咧啊，唔係講人人平等啊，咁所以呢種咧就是、慢慢咧就後來咧啊就會加以發展，又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啊古希臘人嗰、那個文化精神啊嗰、那個大致嗰個重點啦嚇。呢、啊這個我哋而家睇咗呢個古希臘人嗰、那個由佢哋嗰個。文化成就，我哋見到佢哋嗰個重點咧，大約咧就係、是、追求呢一個咧嚇普遍嚇超越嘅一種精神啦。呢、這個好啦，咁樣跟住咧，我哋要講咧就係、是、呢、這個嚇、啊，跟住下一個時期咧，我哋再睇咧就係、是、呢、這個啊羅馬時期佢哋嘅文化精神啦。呢、這個羅馬時期嘅精神係點形成咧？啊，羅馬時期咧，啊，相對地咧係啊重視講呢一個咧嚇、啊、普遍嘅紀律，普遍嘅人性。咁、啊、我哋睇下羅馬啊嗰、那個文化精神、啊、其實係點樣形成嘅咧？呢、這個咁頭先講過啊，我哋呢、這個古希臘嘅文化精神啦、啊，啊，但係其實希臘咧啊，基本上咧係一個比較細嘅地方，可以話一個小嘅城邦啊。呢、這個啊，羅馬相對嚟講咧啊，就係大啦啊，因為羅馬咧啊，後來咧就成為一個大帝國啊。呢、這個咁，所以羅馬咧啊，就係由一啲唔同嘅小城邦而形成嘅一個大帝國啊。好啦，咁樣呢個 羅馬帝國的形成、啊、其實呢就是一個由一些很多的小城邦、啊、慢慢呢一路、啊、就演變、啊、形成而成為這個大帝國、啊、在這個過程裏面呢、啊、有很多不同的城邦其實呢是會這個呢、啊、自相、啊、融合而形成、啊、這個、啊啊、這個自相融合而形成呢、啊、其實就很難的這個、啊、這個、啊、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講法就是呢、啊、我們見在一個歷史的過程裡面呢我們總是想他們是這個、啊、這些不同的城邦、啊這個啊、即如果能夠、自相融合呢就是好的、啊、不過呢在這個過程、啊、這個我們見到這個羅馬的歷史呢其實在這個過程裏面呢、啊、其實是很難的這個、啊、大部分呢、啊、都是這個由這個武力、啊、去征服第二個城邦這樣一路征服一路征服而形成一個大帝國的、啊、所以這個呢羅馬帝國的形成呢它整個的過程呢、啊、這個呢、啊是由武力不斷征服而形成的、啊、這個、啊、所以這個我們見到、啊、這個、啊、羅馬人呢其實是缺乏這個由家庭意識培養出來的一種感情、啊、羅馬人呢、啊、就崇尚這個、啊、武力、啊、來到去征服、啊、這樣來到去形成一個帝國嘛啊、所以他們呢就比較崇尚這個武力的、啊、這個、啊啊、這樣這個、由家庭意識培養出來那種、啊、比較溫柔的感情呢、啊、就相對地比較少、啊啊、所以這個呢、羅馬人的德行裡面呢、啊、這個、的講法呢、啊、德行那個詞呢原本呢都有勇武這個意思在裡面的啊，這個啊，羅馬啊，之所以能夠這個征服世界、啊、建立了一個大帝國出來呢就是全靠、啊、他們呢有強大的武力組織、啊、而且這個武力組織呢是不斷擴大、啊、不斷擴大他的武力組織所以呢他才能夠征服這個世界咁你要呢個武力組織不斷擴大而又有效啊，一個好有能力嘅一個咧，好有威力嘅一個武力組織咧，就一定要有一個紀律精神啊裏邊啊。咁所以呢個咧啊，呢、這個後來啊，羅馬最出名嘅法律精神咧，嗰、那個來源咧就係、是、來源自呢、這、一個啊軍隊裏邊嘅紀律精神啊。但其實、啊、羅馬這些武力組織、啊、它之所以有紀律呢、啊、為什麼要有紀律呢就是因為呢它呢就要用這些組織、啊、來到去這個征服嘛、啊、要征服外在 的敵人、啊、所以呢它這些武力組織呢就一定需要呢、啊、很有紀律才可以、啊、所以呢何以要有紀律呢啊、這些紀律、啊、為什麼要存在呢、啊、這些紀律要存在最初的根據是什麼呢就是這些外在敵人的存在、啊、因為有外在敵人的存在所以呢、啊、我們呢、啊那個組織呢需要有紀律、啊這個啊啊、所以這個呢、啊這個外在的敵人呢正正就是這個紀律存在的一個呢條件來的、啊、這個一定是原本的根據是這樣的、啊、所以這個在這個紀律裡面、啊、這個呢、要有紀律的話呢即是說呢要是、啊、那個人人遵守的紀律一定一樣啦在這裡面呢會講到一些普遍性、啊、這個、啊、但是呢這一種普遍性呢啊、這個紀律裡面所講的這種普遍性呢、啊、那個根據是什麼呢剛才都講過了就是因為要有外在的敵人存在嘛這個、啊那個根據在這裡所以其實個根據是外在的、啊、所以這個、根據 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分析呢，就是講由這個主觀精神來到去講羅馬帝國統一世界是羅馬人的野心和向外膨脹意志的表現這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裏面呢，有講到這個呢羅馬帝國呢是代表著一種什麼的一種這個表現呢，咁樣咁呢就可以從呢一個主觀精神同埋呢個客觀精神嚟到去講。咁呢由呢個主觀精神嚟到去講嘅時候呢，佢呢就係呢個係代表咗呢個羅馬人嘅野心向外膨脹嘅意志嘅表現。咁如果由呢個客觀精神嚟到去講呢，呢個咁其他城邦呢都係分裂弱小而無力嘅。所以羅馬嘅統一呢，正正就係代表咗呢個時代精神裏面一個普遍嘅統一實現原則。即係呢個分裂世界裏面從事呢個普遍嘅統一原則。即係話呢呢個呢從主觀精神來對講，就是羅馬人那個野心向外膨脹的表現啦。這個從客觀精神來對講，客觀精神呢就是我們從這個客觀來對看啦。這樣呢就是因為其他城邦呢是分裂而弱小的。這樣所以呢羅馬那個統一呢，正正就是代表了在這個分裂的世界裏面，它實現了一個普遍統一的原則這個就是所謂從客觀精神來去講所以呢我們就不能夠說這個呢羅馬人最初呢是自覺根據普遍理性而追求統一，追求世界的普遍統一性而形成這個羅馬帝國這個即是這個呢我們就不可以一早呢就話羅馬人點解能夠形成呢個羅馬帝國呢，就因為呢佢係根據呢個普遍理性去追求統一佢哋自覺地追求自覺地根據普遍理性而去追求一個統一咁就唔係嘅呢個呢就唔係自覺地有個咁樣嘅普遍性普遍理性去講統一，就唔係咁樣他們那個最初的自覺其實呢就只是一種向外澎湃的野心而已這個所以這個呢我們是後來從這個客觀精神來去講才講到是一個叫做普遍的統一原則這樣這個咁所以這個普遍的統一原則呢其實只是羅馬人那個野心的表現羅馬人那個野心實現在個現實世界的時候表現出來就成為了一個普遍統一原則，這解的普遍統一只是一個結果來的就不是他們最初最原初的一個一個自覺的一個理性根據所以這個羅馬人統一世界呢其實呢他是呢因為由野心出發咁所以呢佢就係用呢個暴力同埋呢個組織嘅紀律嚟到去主宰呢個世界咁所以羅馬喺當時嘅世界嚟講呢佢可以話係呢個體現咗一個普遍統一嘅原則佢係用一種超能於世界之上嘅姿態而出現呢個而佢嘅內部呢羅馬嘅內部呢就原本有呢個貴族階級同埋平民階級一種對峙羅馬建國之後咁呢就出現咗呢個呢貴族階級同埋呢個君主嘅鬥爭，又出現呢個平民階級同埋貴族階級嘅鬥爭咁呢啲鬥爭呢由呢啲鬥爭開始就開始逐漸出現呢啲名義上所謂嘅法律平等啦，咁樣呢啲咁嘅法律平等表現出嚟咧，就係啲普遍性原則不過咧喺呢度睇咧，其實咧仍然咧呢啲普遍性嘅原則咧，仍然只係外在嘅咁頭先都講過啦，呢個這個完全係一種咧 外在的一种讲法，之前呢古希腊人那种的讲法已经是外在的这个。咁而家我哋见到啦，呢个即系罗马人啊，佢哋嗰种法律精神系来自佢哋嘅纪律精神啊。咁呢个纪律精神咧，其实嗰个最原初嘅根据咧，就系啲外在嘅敌人嘅存在啊。呢个啊，咁所以呢个咧，头先都讲过，咁咧佢哋呢一个之所以讲到呢个普遍统一嘅原则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哋咧系要有一个野心要去实现啊。咁所以佢哋後來所表現出嚟嘅呢一種咁樣嘅法律嘅平等嘅呢一種普遍性原則呢，好多時都仍然只係外在嘅一種表現嚟嘅啫。咁到底係點樣外在法呢，我哋下一次呢繼續講。多謝各位。